本电台91.3，花莲澎湖社区电台89.。Network。 赞时间午夜。 学英文就是要先从听力开始训练。大脑地图课程，全球超过100万学员家长肯定的英文线上学习课程，正式登陆台湾，让5到12岁的孩子都能轻松掌握英文的学习技能。本周六上午10点半，特别举办大脑地图线上课程家长说明会。免费提供听知觉以及 WCPM 口说流利度检测，请速来电预约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绝不妥协，唯有崩桥飞。摇滚最大的军演，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崩桥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 真是要漂亮，真是最闪亮，就是直比辣，就是无比强。真是要漂亮，真是最闪亮，就是直比辣，就是无比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何念慈 Michio。 这张 EP 是由黄明志担任专辑制作人，首播主打歌迷你也是他为我作词作曲量身打造的。其实这首歌是我和明志哥在聊天当中呢，我就有告诉他我的一个远方亲戚不幸患上了乳癌，然后明志哥当时就想帮我写一首关于我的歌，刚好碰上10月的关注乳癌月，然后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想透过这一首歌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要关注乳癌这个课题。拍摄这个 MV 还蛮有趣的，因为在拍摄这 MV 之前要找演员，然后演员其实也不好找，因为在这个 MV 里面呢要穿内裤和内衣，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很抗拒这个服装，所以找了很久，将近三个月才找到演员。然后也这一首歌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乳癌公益活动的主题曲，然后希望咪咪这首歌能够提醒大家定期的做乳房自我检查。 小的先小，大的先大，男生都爱他。有人想变大，怕笑话，别叽叽喳喳。有人大变大，变更大，看了都害怕。秘密本来就该用来哺乳 ，baby 快长大。那是猪小脚的妈妈说的人类的进化。有人甩甩他，摇摇他，靠他来发大。有人气爆他，击中他，事业强大。靠过来吧，你爱他还是爱我？说出来。 好秘密，有空就来挤一挤，地心引力挺一挺。 心情，快乐一直去山顶，有空就来挤一挤，地心引力挺一挺，小心它会掉下去，比巴比巴比 No 咪咪咪巴巴巴咪咪 A B C D E F E F G 它的咪咪咪咪巴巴巴咪咪 Pinky Pinky Sexy 卡哇伊，有空就来挤一挤，地心引力挺一挺，去小卡的迷路就来记忆，当时恩的迷路相信还会飞下去，在你的地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挤挤自己的咪咪了呢？12:05，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有没有好好认真检查你的咪咪啊？ 你说你有没有那个肿瘤？ 对啊之类的。滴滴 哎，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捏要捏得多用力，就肿瘤应该是要捏得多硬，或是你会捏到硬块，所以捏得多。 那个硬块到底是多硬，叫做硬块？ 以及它的， 因为 它从很小开始就可以摸得到吗？ 因为你捏的时候，你就是会捏到一些 经脉吗？ 乳腺，对啊，经脉、乳腺那些也是硬硬的啊。那怎么样才能硬块？那摸到里面像一个这样铁一样硬硬 的。因为也没有那个，比如说一个安妮做示范，就安妮的胸部说：“来，就是你摸来。”我刚刚好像 echo 对不对？ 对啊，有鬼啊！ 来，我刚走那一下有 只有那一下有。 就你一摸，可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摸，你可能就是摸到这样的感觉。 对，我们不知道什么到底是什么感觉才叫做是硬块，就是有问题了。 嗯， 怎么办啊？那意思是告诉我们房子要叫我们摸，我们就摸那么久，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啊。 不然就是你要上网搜寻影片，他教你怎么摸，或是不然你就要定期 做。不是怎么摸，还是不知道那个感觉啊？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感觉。 就你就是每天都摸，你总有一天发现它摸起来跟你平常摸的时候不一样。你不能完全不摸。 哦。聪明哦，不愧是广播界的女生，真厉害。 但男生也有吗？ 男生也会有乳癌，只是那个几率非常非常低啊，就跟女生比起来低很多。厉 害，所以还是他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重点还是要定时做 什么乳癌 筛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今天11月17号星期四的凌晨呢，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我想看有几件事要跟大家讲。好，第一件事情是厂商搞轰趴，我们在这个星期天就是要邀请大家一起去新秀在看厂商搞轰趴嘛。那如果你已经购票已经买票的话呢，要提醒你哦，就是那个电影2点就开始，就是1:50就可以进场了，下午 1:50进场不会太紧绷吗？ 哦，因为电影院开，电影院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买电影票不是也是？ 哦， 为什么我又觉得我有 echo？ 应该是说1:50可以进场，可是你应该更早来取 票。哦，对对对对对，就是1:50是开放进场，可是你必须要早一点。 因为刚那样听，我会以为我1:50到就好了。 哦，没有啊，就是一样，我们就是比照首映会画位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提前， 譬如说在12:30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在那边了。 嗯， 对，你如果想要坐到好位置的话，你可以早一点来排队。 12:30一点，然后 12:30开放化位， 可以来拿票。拿完票之后呢，你就 可以 去 附近晃晃 买个吃的，待会抢抢搞红包，感觉就是一个要边吃边笑边看的电影。 Yep，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12月7号的时候 ，Alan Walker 会来到台湾。 嗯 ，Faded。所以之后在明天的青春点点点，还有明天的飞碟夜现场，就是马克两个节目呢，都会。 明天有你的飞碟夜现场。 星期五啊，11月18号啊。今天17号了嘛， 嗯， 对啊，飞碟现场，然后都会有机会可以让你可以得到 Alan Walker 的票，然后这个详情呢，你可以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活动，你可以去看一看，有4次的机会可以拿到票，就是青春点点的第一次，然后马克的飞碟夜现场的第二次，然后呢11月19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寻找 Alan Walker 的活动，就是我在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就有点像是寻找威力，或者像之前有一次我们的躲猫猫一样，但这次没有任何提示，我就会在某一个地方。 那谁知道啊？ 所以就是看运气咯，如果你有碰到我的话，然后 整个大台北， 整个台北可以缩小一点啦，可以缩小到算了，不要缩小好了。对，可是有一些地方真的蛮远，你可以想象我可能不会去的，像是太北的地方或是太南的地方，比如说士林区、北投区，或是文山区，或是 太还是很大、欸， 或是太西的地方，西门町 什么的， 就已经说现在就是 你家附近哦。 我没有说哦，我没有说哦。好，就是如果你找到我的话，然后你想要去看 Alan Walker 的话，你就跟我讲通关密语 Alan Walker Life in Taipei， 然后前两个找到我的人， 在你耳边讲， 你可以大声讲就好了。 可以在你耳边讲吗？ 不要这样啦。干嘛？你可以 我帮大家确认一下游戏规则嘛。 你可以大声的对街上大喊， 嗯， 蛮需要齿力的， 嗯。 然后前两个找到我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张贵宾券，对。然后 Alan Walker 的门票就我觉得蛮贵的，好像要2000的样子。 均一价吗？ 没有，一样，这种都会有早鸟票啊， 嗯， 对啊，现场票就更贵了。好的，这是两件讯息。 你有在千元点点脸书说公布电影时间了吗？ 还没。 哦， 你要现在公布吗？ 嗯嗯，看你，交给你，交给你。反正你现在如果听到的话，就是下午2点钟的电影。 Yes， 今天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1月17号的生日寿星，我是 Jeremy， 但是他竟然是要祝他女朋友生日快乐。 那你自己私底下祝一祝就好了啦。 女朋友 TN， 祝你生日快乐。Baby, I'm not made of stone, it hurts. Loving you the way I do, it hurts. Hold tight, it's a sing along. I'm alright, I'm alright, but I could be wrong, baby. I know you. 是大。 十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生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生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十二月三号，徐清源的生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当日子东倒西歪，到哪里都是死相，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为自己快逃，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跳脱规矩，解放想象。魏如萱《末路狂花》实体专辑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 ，Show me say that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就。 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今天晚上有没有人跟我们聊聊天呢？ 有，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来 吧！ 青春期五四三，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02236399555 022363995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或是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着节目一起聊聊天。今天晚上呢，在要来电台之前，我在东区国父纪念馆那附近的十字路口里面十字路口交叉口上看到了一只八哥。 嗯， 那是八哥吗？不是，那是发豆。看到了一只发豆，然后他是瘦瘦的发豆，他不是很胖的发豆，很难得见到 有瘦发豆。 对，很瘦的发豆，真的很瘦。然后呢，他就站在那个街口。另外呢，有一个人，他的主人 就蹲在他的旁边，然后在摸着他的下颚，然后再跟他讲话。 嗯， 我就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有趣了，然后我就 把它录下来。 没有，我没有录下来，我就也蹲在他的旁边。然后主人反而觉得说，你一个陌生人，你现在蹲在我家狗旁边干嘛？这样，然后说哦，没有。 你有学狗叫吗？ 当然没有啊。 嗯， 我就想说没有，我就觉得哦很有趣啊，就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跟他讲话？我想听听你在跟他讲什么。 嗯， 因为那个主人一直在跟狗讲话这样子、嗯。然后主人后来才跟我说他。我家的狗有忧郁症，然后它就会一直抓自己的脚皮，会抓自己的脚，要怎么讲？ 脚蹼还是表面？ 不是表面，脚掌脚缝、 指缝、 指缝上面，就有点像人一直在抓自己的手臂的感觉啦。它会一直抓自己的手臂，抓到破皮这样子。 嗯、 然后它现在在跟它讲、跟它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已经玩够了，玩很久了，玩一整天了，现在要回家了，好吗？ 嗯， 然后发都很倔强，他就是在那个拉不动他，他就不走， 嗯， 他就是站在那边，他就是不走，然后看到我就是会笑， 嗯， 就是很妙，然后他嘴巴也不流口水， 嗯， 那种发豆也没有那种一直流口水，没有，然后他是一个很瘦的发豆，就这样。 那最后呢？他有看到你，你有帮忙劝说吗？ 没有啊，没有、啊。后来就是我想就要绿灯了，我就要走了，然后就要跟他们说再见。但是后来看起来劝说还是没有，蛮没有效的，因为那个发豆还是很不情愿。 嗯， 对。最后主人还是有一点点就是 半拖 拖了一下，然后又蹲下来说：“欸、你怎么都不走啊？”然后再拖一下，对，很可爱。02-2363-9955。你也有忧郁症的猫狗，或是你本身有忧郁症吗？ 哎呦，吓死我！ 02-2363-9955。 I said I'm about 5 minutes away. One more stop and I'll be off this train. I'm free any day of the week. Always losing some sleep. I told myself I'll be back by 10. Trying to save myself for the weekend. But I know me, I hate to miss a party. Don't say I didn't want you. 嗨，你好。 嗨，那玛丽，我是台中的 Gavin。 嗨 ，Gavin。 对哦，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都跑来图书馆，然后 我知道你要准备考研。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 我想起来了。 对啊，然后因为我最近的话题全部都考研，对，还蛮单调的。对、啊，然后我就是因为会收听，就是会听。除了听听用点点，我还会听就是录音档，然后包括那种蛮久之前，就是2013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大学的时候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是看那个 YouTube， 然后它的那个日期也是乱跳的，所以说我就是看听到哪里就是点它，然后有一次我就刚好就听到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的那个马克信箱的信 哦，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就说哇，就是听用点点其实也是算是一定一种时空胶囊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仔细去听，我那时候刚那时候是马克念的，然后马克那时候刚念那封信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话题好熟悉，可是又有点陌生。然后我后来就仔细听，我发现哎、欸，这就是我啊。然后结果我发现 没有听出是自己的故事、 嗯。对对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除了就是例如我就是我。自己重听我自己的信，因为已经过了4年了嘛，然后我发现就是连我讲话的那个口吻都变，就是不像是那时候刚上大学的那种时候的那种口气了。 嗯， 对啊，所以我就没有听出来，就是哦，那就是我没有马上听出来。 嗯， 对啊，然后包括就是写信里面的内容，后来发现其实我几乎都没有做到，我真的觉得蛮失望的。 那时候那封信说了些什么？就是你希望你的大学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我里面有提到说，就是存钱啊，就是我说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就是4年后可以存到 第一桶金， 好像十万吧。 嗯，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说十万，然后可是现在快毕业了，我是把户头10万都花光了。 哦 哦，一口气吗？ 没有啦，没有一口气，就是这4年慢慢花啦。 哦哦， 因为也是有一部分是那个生活费啦，对啊， 好， 可是就是我就是没有 其中一点没有做到。还有呢，你那时候还 我记得还有讲说，就是要因为那时候我指考考不好啊，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大学 你要更认真的学习， 对对对，就 no， 结果 我现在就是还是要考试啊，就到了大学居然还是要考试考研究所，就很闹啊，对啊，就完全没有长进那种感觉， 很闹很闹。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有啦，有一个有达到啦，好像就是说我会要去接家教，这个倒是有做到。 嗯， 对啊， 好， 对啊， 所以你等于是挖开了时空胶囊，听到了3年前的自己。 对啊， 嗯，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时间真的是，你看，尤其是大学那种刚毕业跟刚进去跟刚毕业，我觉得那个思想真的是差很多，因为。像以前我就会我不知道，因为有些就是年纪大就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有点像看太多啊，就没有热情那种感觉。 嗯，会啊， 对啊，就像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是必然之事。 嗯， 对啊， 对啊，大概就这样。 好的 Gavin， 请你考研加油。 嗯，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其实不只是听那个，因为你是写信，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念出来，所以那个故事会变得有点不像你的故事，因为是另外一个人的语气在念嘛。 嗯， 其实不只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自己在回头过去看我曾经写过的文章，我都会觉得 谁呀？ 对啊，这谁啊？这我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写出一个我都好像有点不认识自己的文章？ 那个是好的还是 通常都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啊？的那种感觉，没有啦，就会觉得我真的不记得我有写过这些东西。 嗯， 对，很妙。 所以有被自己激励，被自己激发？ 不会被激励跟激发，只是会觉得那真的是一种很陌生的感觉。 嗯， 然后还有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哦，我最近因为已经到了11月，而且又快要到底了，其实今年就要过完了。 嗯， 我从9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件事，9月底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年的。2016年计划2016年的新年新计划，其实我定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 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做完。 你定了很多吗？ 都是简单，都是小的，其中一个是在 Coursera， 就是在那个开放课程上面上完一门课。 嗯， 对啊，然后我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蛮认真的上，好像上中间就没有继续嘞， 所以那堂课没有上完。 对啊，就停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再继续上下去耶。 嗯， 就叶秉承纪律论啊，也不是说就是多没有时间或多干嘛的。对，然后还有一个从去年讲到现在，整理房间啊也没有做完欸。 嗯， 好可怕啊，整理家里没有做完。 整理家里不就是在家里闭关一个周末可以完成吗？是不是你周末的活动排太多了？ 我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来找我哦。 对啊，你就是太忙太想在外面爬爬照啊。 其实也没有啊，我现在每个周末星期六都会就是回家，要跟家人一起就是做一个读书会。 那也是一个 活动。是 啊 是啊是啊是啊， 你要彻底的烂掉一个周末才可以把家里弄完。 也很有可能我就会在家里面看很多美剧，最近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看的美剧 Netflix 的原创叫做 Easy。 嗯哼， EASY， 只有8集，然后8集是8个故事，每一集是25分钟，很短。然后是故事背景发生在芝加哥，所以他讲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跟感情。 已经看完了？ 没有，现在看到第5集还是第6集？第6集超精彩， 这倒是看得挺快的， 精彩到不行啊！我的天啊！哦，嗨，你好。 哦，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 Louis。 Louis，你好。 你好。 Louis要说什么呢？今天？ 就是你们刚刚谈那个，这是狗还是鸟啊？ 狗，狗啊，狗啊！我说发豆啊，发豆是狗。 哦，因为我对狗不太了解。 怎样？你有养鸟？ 对，以前有。 鸟有忧郁症哦？ 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嗯， 对。然后我就想要谈那个你们刚才讲的那个话题。 请谈。 对，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韩剧。 嗯。 对，然后就是它是还蛮惨的这样子。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一般人会不会，就有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一直自言自语这样子。 嗯， 因为那个女主角就是属于这种人这样 子。嗯， 对，然后内容是说，就是她就是女主角跟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是同个名字。 嗯， 所以因此就遭遇了一连串就是很倒霉的事这样。 嗯， 对，然后后来 剧叫什么名字啊？ 啊， 剧的剧名叫什么？ 就是又是吴海英， 嗯，两个吴海英， 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就后来现在是变成一个蛮悲，演到蛮悲惨的部分这样。 那你有哭哭吗？ 有哎、欸，因为男主角就属于那种很忧郁的那种这样子。 嗯， 那你还会喜欢他吗？ 因为我以前是韩剧迷，所以那个男主角前演的戏我看过一次这样。 嗯 嗯，然后他是那个神话的某个团员，这样。 哦，我有点印象了。 又是吴海英，不是好像也是蛮红的一部嘛？ 那一阵子蛮 红 的， 对啊，那 一 阵蛮红的一部。 对吧？就在韩国好像得蛮多奖的样子。 嗯， 然后想问说，哎，你们会不会就像那个女主角那样子？ 你说自言自语哦，在街上。 嗯，对，或者是不像这样，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平常的时候这样。 平常的时候哦， 因为我就属于很会自言自语那种，然后后来家人都会发现这样子。 家人发现你自言自语，然后家人觉得你有病吗？ 不是，他们不是觉得有病，他们是觉得很好笑。就我妹妹会觉得，就是我不管她看电视，我以前是都没有发现。 你就是会随着剧情说，哈，他怎么会这样？这样也行哦。 对，我会对话，或者是我也会像那女生一样，但是她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在骂。骂一下最近今天发生了一些很不开心的事， 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也会这样，然后有时候会发，哎，有一个路人在我旁边，然后我就有点，就是有点，哎，好像不太好意思这样。 所以你是没有意识到的，哦， 就好像就是很自然而然，会一直跟自己在讲话。 那我 除非旁边的人看他，才会发现说，哦，我在讲话。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你十一月二十号会去看常常搞轰趴吗？ 就是你们有一直在宣传，可是那时候就觉得好可惜，有点我比较不喜欢看这种类型 哦。那我就放心了。嗯， 干嘛你不想要听在旁边 murmur 哦？ 废话，看电影的时候最讨厌人在旁边那边 murmur， 那边跟剧情，我是愤怒要爆炸。 这样也可以，他这样说又两回，这怎么 办？在公众场合不会 murmur， 可是你刚在路上不是就是会 murmur 吗？ 因为他是团员接近，就路人，我比如说一刚开始可能旁边都没有什么人这样。 所以你路上是随便看到一个什么状况，或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事情，你就会自己一直讲出口。 就是可能今天我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就是我会一直想说，哎，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或是有要发生什么好的事，就会讲自言自语这样。 就是车子突然，哎呦，怎么没看到我？哎，哦呦，好险没看到， 啊。对对对，类似这一种。 我是比较少这样啦， 哦。我也是不会这个样子啦，但我会在路上乱叫。但 不是有一个对话，或是 对对话比较少。对对话他，他对 对话 对话，他都是刻意要练习某件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对。我是如果我要在讲你在路上看我自言自语的话，我应该也是有意识的在练习某一件事情。 嗯，是哦。 嗯， 你反正就觉得那个女主角就是好像还蛮像我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其实世界的人好像都反而离我比较遥远， 嗯，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有点像你们刚才一点，就会觉得有点忧郁， 嗯嗯嗯嗯， 对啊，就比如说我会觉得，哎，这个书里面作者就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嗯， 对，然后但是我比如说我跟家人讲，或是跟 他们都不觉得， 他们好像都没有共鸣的样子。 欸，那路易斯，你有谈过恋爱了吗？ 就是只有好像单恋，但我也不太单恋或是暧昧之类的， 所以还没有真正进入感情。 但是感情都不太顺利耶， 哼， 因为感情不一定包含异性，有可能是友谊之类的， 哼哼哼哼， 然后都好像蛮惨的这样。 虽然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也不是心理医生，但我简直就要铁口直断，你之后很有可能会躁郁症。 啊，不是，我觉得他思绪蛮乱的，蛮杂的。 因为就是你会看到某一些作品，然后不管是书的、电视、电影的，然后你会很快的把自己投入在那个其中，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对，这个女主角就是我，他们好像就在说我的故事，然后等等之类，然后你又会很常自言自语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是一个蛮高危险群的。 因为我是从小，大概从，就是我有记忆来，就是非常爱看连续剧， 嗯， 近期到那种疯狂的境 界，嗯嗯， 就是那种，因为爸妈一定会阻止你说你要念书， 嗯， 然后我都会偷，就是会想尽办法看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是所有的连续剧我全部都知道，然后我都可以叫出那些名字， 嗯嗯嗯嗯， 对对对，但是我会功课也是会顾到这样， 嗯嗯嗯， 那你生活中会有正常社交生活吗？ 也是有，但是。也有就很正常，可是后来慢慢好像就不是那么正常，就反正就是应该说不是说不正常，是说你就觉得比如说你去上课或什么，脑子里都是那些东西， 你说都是看的剧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然后我都会想说我赶快就是念完啊，或者是赶快把试考好，这样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继续再继续了， 对对，我就可以去看到哪一个主角或是什么之类的， 真的是看太多剧了耶。 嗯，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干脆要不要就是以这个为业这样子？ 你说看剧为业， 就是因为你刚才说我可能会变躁郁症什么的。 嗯， 那我想说，因为很多那些作家或是艺术家都是这种，我就觉得他们个性跟我很像。 那你有在创作吗？ 你可以试着，对啊，你可以试着创作啊，你可以试试看啊。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因为我没有去学那个媒介这样子。 哦，我知道了，所以我知道你之前打电话进来就是要问说， 哦， 你要找哪一个课程去学，对不对？ 你们都记得。 对对对对对对，你就先找一个小的啊，就是同样都是创作，然后不用这么长的。 因为我以前大学是学这方，就是有学这方面。 嗯。 可是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老师是说，因为我是有学画画方面的， 嗯， 然后老师说，所以你很有天分这样， 嗯嗯嗯嗯， 就觉得大家都说哇，你真的很有天分，你真的有学过，我就说哎，可是我没有学过这样， 嗯， 可是后来我就碰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我虽然好像会画，可是我没有像艺术家一样，就是会想要去画， 嗯， 你说你也不想去画， 就是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他天生歌喉很好。 嗯， 他平常并不会想要去唱歌。 嗯嗯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好像也挺只最多只能当工匠之类的。 但没差，反正如果你想要以此为业的话，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 想说要是不是要换个媒介之类的？ 嗯， 那如果换来换去每个你都没有欲望怎么办？ 可是我就内心情绪很多，然后我就觉得我每次去看演唱会什么的，我就好想变成舞台上的人。 嗯嗯嗯。想要被看到， 就是不是的，就是说，因为很有情感、很丰沛的人，就会想要把它表达出来， 嗯， 他才不会过得很痛苦这样子， 嗯， 因为平常你去上班的时候，就是好像要比较理性一点， 嗯， 对，但是我脑筋里都是那种比较像小说的情节这样， 嗯， 就比如说哪个同事他做了什么事，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必须要 那一种，那我就觉得没有把这运动在上面，然后反而上班的时候一直被骂。 不是，那你那么多澎湃的情绪，你就是找个出口啊！你现在就觉得画画你不想要，那就再找其他的啊。 就是我就一看去，然后做投射这样。 我说你看去，你还自己在拿东西进来，你要把东西从你身体里 从你的身体 排出去， 对，排出去，丢出去。 写作也是去 写东西，拍东西，拍照，拍影片，然后画画。唱歌，各式各样可以发泄，就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的， 让你身体里面的东西流出来的感觉。 嗯，是蛮有道理的。 晚安喽，路易斯。 晚安了，拜拜， 拜拜。 Joanna 王若琳2016歌德摇滚专辑《霸凌之家》最新主打《正当继承人》现在上演。 To your property, it's all written out. I just need your name on the dotted line. Oh, won't you please? Fancy clothes and jewelry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Why all that awaits me? I better have myself. 擅长的叙事曲调，独特的和声演唱，加上摇滚味十足的电吉他，让整首歌曲旋律编制极具故事感，每个音符都能感受到黑心少妇的内心起伏，随着音乐展开争夺正当继承人的盛大演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自己更美丽，俏源胶原蛋白粉，清新柑橘口味。没试过千万不要说你认识胶原蛋白，没吃过千万不要说胶原蛋白有多神奇。现在就来体验奥提密斯嫩白益生胶原蛋白粉，快上 FB 搜寻爱自己更美丽。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十七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Party like a Russian, Disco seduction, Party like a Russian。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重度娱乐 ，Sony Music。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 0223639955 12:48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等你的电话哟。出来就是慧婷的声音哎，是屁孩慧婷哎， 比较嫩嫩的。 对啊，嗨你好， 喂， 嗨，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做未来骂， 未来骂， 因为我今年纪蛮大的，可是你们 call in 的都是年轻的小妹妹小弟弟。 未来骂，未来骂， 以后我要当阿妈。 哦，以后，所以现在还不是。 坏了，对。 啊，那未来嘛，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觉得哈、哦，小动物都有灵性。 嗯， 因为我刚刚听不懂你们讲的那个犬类的东西啊、哦。 嗯，发豆。 对，因为我没听过这个名词。可是之前我们家有养了一对那个小鹰哥。 嗯， 小鹰哥。 对，就是小小绿色的那一种，有一种是很漂亮，叫牡丹。我们那种是小鹰哥， 它是 很吵，绿色的 鸟哦。 对，小鹰哥，小型的。 绿色的，像绿袖眼那样吗？ 哎、欸，比它大一点，然后嘴巴是红色或橘色。 嗯、 可是它全身都是翠绿色。 嗯， 叫小鹰哥。 嗯， 那只小鸟母鸟，它是有一次我们在看房子，在松德路那边。 嗯， 那忽然就停在我先生的肩膀上。 嗯， 对，然后我先生说啊，这个应该是人家养的。 嗯 啊，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有。也家里有养过那种类似我刚刚讲的那个牡丹，是比较彩色鲜艳的， 嗯， 有粉彩色的粉蓝或是粉那个金黄色，比较花巧，可是比跟这个小鹰是差不多， 嗯， 然后我妈妈就有讲说，哎，那个小鹦鹉哈，一定要一对， 嗯， 啊，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永和那边有一些卖那个鸟食的。那个店，然后哎、就挑了一只公的， 嗯， 可是因为他们蛮久了，然后那只公的就很活泼，有可能是野生的， 嗯， 啊母的真的就很像母的。那有一次在快要产小鸟的时候，我想说，哎呀，应该去买个窝， 嗯， 那刚好那一天哦，狂风暴雨，啊，我在换鸟窝的时候，哇，那只公的就跑出去， 飞走了， 没有。他就在我们家的那个阳台铁栏杆， 嗯， 一直叫他老婆说，好像是说啊，你怎么不赶快出来嘞？ 快走啊，快走！ 哎，快请，快点， 快走！ 啊，一般有下大雨，而且那天雨很大， 嗯， 啊，他们就会这样一直讲话，一直讲的连邻居都会抱怨。对对对，就是跟那个牡丹不一样，牡丹就比较安分一点哈，不是那么聒噪。可是那种小鹰绿色，改天你们到鸟店可以看，就是很活泼，很活泼。他最好白天把它盖黑布， 嗯， 哎，一直聊，哎，一直聊整天，然后我就说，哦，怎么会这个小鸟这么有灵性？ 谁叫你们要 叫他老婆？ 谁叫你们要买两只？ 没有，一定要一对， 不然听说， 对，因为之前我小时候养的那种牡丹哈，有一只也是就是忽然病倒了， 嗯， 另外一只我们想说啊，可怜哈，放生。 嗯， 他就一直赖在我们家门口不走。 嗯， 啊，真的后来也是挂掉。 嗯， 啊，这一对是，嘿，对，像鱼好像也是这样一对的话， 鸟要养一对吗？ 可是我常常看 小鹰 的， 不是那一种，不是那种大只的鹰缸那种不行。 嗯， 小的好像都要一对一对，不然你看有的它会自己啄那个，有点神经质会啄那个鸟毛。 嗯， 那不是因为都被养起来的关系吗？ 就是会有灵性啊，你给他看，像狗狗也是这样子啊。 好， 像我先生的说法是说，像猫咪，母猫跟公猫， 嗯， 眼神也不一样。因为我是不养那个，我是觉得这一对鹦鹉好有灵性。后来那只母的真的跟他走，因为一般暴雨哦，他们是不会那么躁动啊。刚好那天逮到机会， 嗯， 两个真的，后来叫叫叫，他老婆就跟着他一起，一对飞走了。 哦，所以现在就离开了，就拜拜了。 对对对，可能有可能在我们隔壁栋，因为他们养很多鹦鹉。 嗯嗯嗯， 对， 好哦， 很有灵性这样。 感谢未来妈的故事。 不是啊，啊，我们人也要想开一点， 嘿， 不要自己太把自己绑得太紧，所有的责任扛在身上。 好， 因为你们有讲说要讲那个类似躁郁症或什么，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无形的压力。 是啊是啊，当然、啊、 要看开一点。所以我很高兴说。你们这么晚还这么有活力啊！我常常偶尔啦，不是常常、嗯，我很希望能每天听你们的广播。 嗯， 对呀、啊。 晚安了，未来妈。 拜拜 拜拜。 间谍放送。 星辰坠落的那天，一场奇迹似的相遇。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る。したらいいのにな。そしたら雨二人でどんな言葉を話と消えることない約束を二人でせーので言おう。 结一般紧紧缠绕的缘分，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 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め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ちりちりになった。 突破日本百亿票房，触动人心的年度冠军电影《你的名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一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这几天大家都有抬头看看月亮吗？ 今天月亮还是很大哦。 对啊，从前天的超级月亮最大最圆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圆哦。 蓝雨心情上无可思议，难以靠近你的微凉气息，我想起你多长想起那首淡淡的喜欢。哦，夜晚的月光轻轻敲着每个轻声的细语，甜美清脆的香气，我爱着你，爱你享受秋凉美丽，跟月光向前走，微风多轻柔，小巷弄送你到了家门，你说奶奶，我拨开你头发，你亲到我的手，感觉万万不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李佳彤，六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四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四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不曾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都难免好爱好散， 时间，深夜一点整。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啊。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不要拥抱，缄默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我不存在，就 全新专辑《离心力》11月16日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电你 UFO。 嘿丢， 回来接电话喽。1:01，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2-6凌晨一天一开始的青春点点点。Hello， 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嗨，你是 小陈。 嗨，小陈。 嗯，请问两位主持人有看《荼蘼》吗？ 我有。 你追到最，你看完了、 哦？对啊。 没有啊，我才看到第二集。 好，那你跟我的进度一样，我也只看到第二集。 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感伤的是，不是感伤啊，就感触啊。 嗯， 我想说，一个女人当她选择，我觉得那个小丽导演她真的是做得还蛮细腻，就是一个女人选择，当她选择在人生的选择上不同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机遇的时候， 嗯， 就让我想到一个同事， 嗯， 真的很完完全全一样， 嗯， 就当初本来要派她去上海，但是她真的为了爱就。留下来 。 嗯嗯， 他现在的生活就如同他这样。 可是你也没看到后面啊。 是啦，我是没看到后面啊。但是， 那你讲讲你讲讲你同事的故事好了。 我同事就在我们在某建设公司嘛，那公司就是要发展到上海嘛。 嗯。 那当初上海就很火红啊，那当然公司就希望有一群设计的人员能够过去那边去，然后他也确评中选的。我们是不需要什么笔试啊，就是有只要愿意去的，只要单身嘛， 就 去这样子。然后他就想去啊，然后当然那时候我也有去，我们就说好啊，一定要去的啊。那时候10年前嘛，那一定要去的啊，这么热的地方，然后。但是她就说男朋友就很不希望她去这样子。 嗯。 当剧情也没有说她男朋友为了她要去那边找工作，因为她男朋友没有那个条件说可以说是可以去找一个什么大事去那边工作。 嗯。 啊，她就只好真的，她说她男朋友已经交往30年了，她还舍不得。然后她就。 她男朋友已经交往30年了。 3-4年了。 哦，3-4年。 对，她也舍不得。现在她男朋友都这么不希望他去，对啊，那后来就在一起，那就结，后来也结婚了，然后生小孩了。虽然我们这今天在脸书上还看到他庆祝他小孩5岁生日的画面、 嗯嗯，这样听起来很不错啊。他选择了一个他就是想要家庭的话，他选择爱情，最后这个爱情也开花结果啦。 是脸书都是美好的一面呐、 啊， 对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他还是有遗憾。就像杨丞琳在计程车，在计程车，他突然想到说，如果我啊，他在那个车，他不是在车上，他在车上，然后一个女生让车位给他的时候，他突然想说，哇，天哪，这个 OL 的。衣服我当初如果是穿这样的话，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想我的同事一定也有曾经也一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当初去了上海，那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但你有跟你的同事聊过吗？还是这只是你投射的想法？ 有，我没有问过他，他就说我从来，他说我有想过，但是我不敢想。 嗯嗯， 因为他说既然都已经选择了， 对啊，选择就坚持自己的路啊，人永远比不完的啦。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我觉得那个执笔者写这句话真的，对啊，人生的选择在你按下滑鼠的那一刹那，真的好恐怖。 嗯， 怎么会？对啊，就这是你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哎，我都突然那一刹那好惊吓，都会让我觉得，对啊，就是这是一个选择。 是啊，这是一个。 对啊，如果去，那像我啦，然后我来讲，我当初是去了上海， 嗯， 那去了是啊，日地就去看着上海的变化，然后也去参与了上海的房地产的起起落落， 嗯， 那现在回来了，老实说，对我来讲也就是一个人生经验，我也没有因为在那里致富或在那边变成房地产大亨，也就对我来讲也就只是。哦，我在那边有一个经验啊，最后还是回台嘛，对啊，就是还是这样。只是我觉得女生啊，我会觉得男生，我觉得男生都男生跟女生，我会比较投射于一个女性的角度。 嗯， 我觉得他整个角度也都是投射在，我觉得导演都投射在这个女性的角度。 嗯， 女性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跟男生真的很不一样。 嗯， 因为我觉得女性的选择。好像一选择这条路之后，你像我那同事进入这个家庭之后，他非得要等到他这个小孩到高中、大学，他才有可能真正能够想想自己的事情。 嗯， 他没有办法像男生一样，我一定要工作啊，工作是天职，我必须，我必须，我有我的理想，我的女性就是没有办法，他的天职就是你必须先要把小孩照顾。不然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嗯嗯， 就觉得，我就觉得小女人好可怜，所以我都觉得，我身边很多女生，如果不结婚，如果都已经超过35岁以上，我就说，哎，你还是不要结好了。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 嗯，好的，感谢小泉的电话。 嗯，谢谢。 晚安哦， 晚安， 拜拜。华人女带要说些什么话吗？ 嗯，还没整理好，又也不太知道怎么讲。 所以其实，如果你觉得对男生女生的确有这样的差别的话，你要想那个差别是从哪里而来的，也就是现在也不是说我们在现在很多人在争取的，就是男女平权这件事情，或是要打破父权制度的这件事情，要打破的东西是什么？要打破的就是这一个，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孩子出生了以后就是女人的责任，女人不可以在如果你还在外面打拼事业的话，就会认为是你没有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可是为什么对于一个男性角色，然后你在外面你可以赚钱，然后你可以应酬，你可以不管你是为了真的在打拼事业，然后忽略了家庭，还是你在外面花天酒地乱玩，然后都可以被赋予一个蛮正当的说法，说哦，我是在为了这个家庭打拼，或是我天性就是风流啊，怎么样？但是同样这件事情，如果换到女生的角色，为什么会给她这么多很奇怪的标签，然后这样贴上去？嗯，我们就是现在在争取跟要打破，其实就是这个一直苛求者，然后一直框架着的那个观念啊。而且刚刚小陈， 可是看完因为他可能只看到第二集啊，就是 所以还不知道后面的发展。你要爆雷爆、啊 哦？没有没有没有，后面发展也不会就是那种什么峰回路转，然后那种180度转弯、只是本来这个剧本就是选你，就是人生有时候遇到，其实人生就是很多很多的选择啊，你就是一直都在选择。 嗯， 那怎么会看了你还会很震惊于说跟我同事一样哎？你看他现在就选了当。 嗯， 就他那个口气其实是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偏颇哎，但是这个剧不是应该要让你知道你选择了之后你 就是好好的走你选的那一条路， 因为本来你选了哎，你怎么可能知道 B 会怎么样？ 嗯， 你就是不能再去想啊，然后还要去讨论问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难道你要听对方说 对我真的很后悔， 我超后悔的， 我想要把我孩子杀了，我想要把我老公杀了，怎么可能？ 对啊，然后就是 脸书当然是多传递正面的没错，可是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就算我讲了什么我 po 了什么，就是其实你也不相信，其实你心里有一个很非常制度化跟传统的想法， 就其实我已经判定了你当初就应该去上海，你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生活啦。 对啊，你只是想要证明那个，而不是有一个很弹性的空间让大家讨论说哎，那你觉得什么什么怎么样。 嗯，不过刚刚听完了小陈讲以后，小陈自己也说就他其实去了上海这一趟也只是多了一个经历， 在自己这一边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对， 可是你突然觉得说他现在就被绑住了，然后什么什么。 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同事当初跟你一样一起去了上海，然后他现在回来了，他也是一样跟你一样多了一个经历，但是他没有家庭，然后没有老公，没有小孩， 嗯， 然后可是他其实是想要追求一个家庭。 其实这个剧里面那里主要是以女生比较为主，可是我觉得其实男生也面对很多的 选 择啊，选 择就是每个人都面对很多选择。 对，当你家庭，你比如说他剧中他爸爸摔伤了，你必须要留下来照顾他，嗯，还是你要狠下心的我也要离开， 就是交给看护就可以了啦。 对，然后我在家里负责，我是百分百牺牲我全部的人生来为我家里负责， 嗯， 还是我应该要做什么。就是其实男生 也是 很辛苦，因为他也是活在一个好像我就是要扛起一个 家的 那个 责任， 那个是也是把人压得很恐怖的。 嗯，0223639955 0223639955，今晚的青春期543，你可以讨论一些不青春期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很青春的问题。 唐有燕 都欢迎你啦。好，然后刚好可以呼应，就是我今天才看完这 Easy 的第六集，然后 Easy 的第六集其实就在讲，其实在讲交友软体，在讲 Tinder。 嗯， 是一对新婚的不是新婚，是一对有可爱宝宝的夫妻，然后这一对长得非常帅气跟美貌的夫妻呢，他们跟他们的认识的好朋友，然后这个好朋友呢就分别讲了，都聊到了 Tinder， 他们分别聊到了 Tinder， 然后他们就想说天哪，我们错过了什么。 嗯， 我们就是我现在拥有你我很开心，可是我们好像是不是没有玩过这个东西。 嗯， 然后他们就当天就很兴奋，就开了一个账号，就以夫妻开一个账号， 一起开一个 账号，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找另外一个人加入他们的夫妻，就是有趣的生活，就是想要三 P 啦这样子。 嗯， 对。然后所以一开始那个 dynamic 那个动力很有趣，就一开始男生会觉得，老公会觉得说干嘛，就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东西。可是当老婆说你没有想过两个女生一起，然后呢 老公眼神就不一样， 瞬间就啊，原来你想的是这个，然后就可以试试看。然后之后呢，就滑听的，就滑到那个他们聊天的朋友。 嗯， 那个朋友是他们的保姆的，就是顾孩子的保姆。 嗯， 这样子。好，然后就滑到了以后，因为 Tinder 的机制是往右滑就是 like， 然后两个人都彼此 like 就可以聊天。 嗯， 然后保姆传的第一句话是 "Are you serious？" 就是你们是认真的吗？ 嗯， 然后他们就开始，然后最后也真的就开始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3P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在做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拍的很热情、很火辣的那个3P的画面都很动人。 嗯， 但中间就是会，譬如说宝宝哭了，然后就好，妈妈先上去，然后去照顾他，然后剩下老公跟那个 保姆 在一起，然后就会很拘谨说，我们是不是要等他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可以继续的，我们等他来，等他来。好，就老婆弄完孩子以后下来，然后又继续，然后继续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又 小孩又哭了， 又哭了。然后这次说啊，上次是你爸爸，就是说换我，和老公上去。然后呢，女就比较没有那么顾忌，女就已经就是全部都脱光了，然后在翻滚等等。然后老公回来以后就哎也脱光加入战局，然后弄很开心以后， 小孩又哭了 ，yes 又哭了。这一次保姆说我要上去， 嗯， 然后他们说 no,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虽然这也不是你的小孩，也不是干嘛，虽然你是他的保姆，可是这是我们家，然后我邀请你。我们邀请 你 来，你 今天就是没有保姆的职务， 对，你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可是保姆又说，幼教老师又说，没有，这他平常就是我在带的，所以他就去。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因为他们就是有保姆对讲机嘛，你才听得到，就是小孩哭啊，在楼上，然后就听到保姆在唱很可爱的童歌，然后哄他入睡。 嗯， 但夫妻两个就开战了。 然后就在那个很高反差那个童歌的声音当中在唱说哒哒哒哒哒，然后他们就是做得很激情，然后达到高潮了。嗯，对，达到高潮以后，当然你也知道男生达到高潮以后就没戏啦，就没啦。嗯，所以接下来的下一幕就是他们送保姆离开，说哦，就是今天是很谢谢你来啊，就是拜拜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之后就下一个镜头是夫妻两个人很开心的很甜蜜的相拥而眠，然后说这应该是你就是近几年来就是最最最最最棒的一次的 sex 吧，这样子。然后他说对对对，然后就很累，两个就马上就一起睡着了。然后画面就跳回到保姆他一个人回到家里面，然后一样也是把衣服放好，把包包放好，然后就是上床以后打开手机滑 Tinder。嗯，然后开始看到左边 喜欢， 看到右边，看到左边，看到右边，好沉重。 风儿吹，我心是雨水，泪不再淹没之前，前世了一生。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就爱电影 UFO 一点十八分的青春点点点，欢迎你02-2363-9955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 喂， 嗨，你好，你是？ 哎，我是阿浩， 阿浩你好啊， 哎，好久不见， 阿浩，你今晚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聊聊我把我房间整理好的过程。 什么？请分享。 当初我也是就想说啊，过年应该要好好把房间整理好。 过年就上一次过年啊？ 对，就是今年的过年， 农历年的时候。 结果我就一直拖，一直拖，拖到这个月才终于把它搞定了。 天哪！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原因就是房东突然间赖我，我房东因为我租房子，房东突然赖我。他说：“哎、欸，阿浩啊，我决定要把房子卖掉。” 哦哦， 我就晴天霹雳啊！什么？你房子卖掉？嗯、那我怎么办？他说：“那最近那个跟我买房子的那个，他要最近会去看房子。”嗯，我说：“哦，最近啊。”然后我就继续上班嘛。然后那时候刚好礼拜五，然后因为我上晚班上大夜，我都睡到中午才起来。就我中午突然间有个陌生电话打来，他说：“哎、欸，喂，你是那个阿浩吗？”嗯，哦，我等一下午就去看房子。我说：“你要开始看房子？”嗯，我房间超乱的，乱到爆炸，怎么办？ 可是那时候你是租一整层吗？ 对啊，我就租个套房啊。 哦，只有一个套房而已。 对，我就租套房。嗯， 那一家还有其他人吗？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就套房。他当初房子在盖的时候，那间就是做套房的， 小平数套房。 对，大概10坪左右，10到15坪那种小平数。哎， 嗯嗯。 然后我就瞬间就惊醒，然后我就开始把我房间所有就是所有关于垃圾，只要是有关垃圾的东西，全部往楼外面丢。 保险套啊，R20 啊，Playboy 啊， 就 杂志啊， 对对，没错，就是那些微博的柜子什么，就是。 哎、欸，等一下，你刚说什么？ 我有念错吗？ 什么 ？Tanga 啊？ 你真好了、哦，天哪！ 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往外丢，丢到外面那个逃生门，然后再把逃生门关起来。 嗯。 然后再开始就是开始哦，开始地板开始就是我，因为我家也没有拖把，因为我从来没有拖地的习惯。 天哪、啊，我觉得你家好像很脏。然后我刚以为乱只是凌乱，可是你现在把它导向一个就是很恶心的脏乱哎、欸。 对，就是因为我房间就我一个人住而已，然后就顶多再多一只猫，就因为猫有时候会吐，你知道吗？ 嗯嗯嗯。 它吐完之后，我就看到它吐了，然后我就啊算了，当没看到。 什么？猫吐超恶哎、欸！ 房间好恶哦。 它那头会干掉，因为干掉会比较好清理嘛。干掉之后就稍微踹一下，它就会起来。 那你就不是清理呀、啊？ 因为我等它干掉会比较好清理啊，我就让它干掉这样子。 哦，我天哪！ 反正我房间就是充等级的人凌乱就对了。 嗯， 然后我就哇、哦、天哪，超载完蛋了，超级乱。然后赶快就是我跪下来拿我的抹布，就是擦我车子的抹布，开始擦地板。 嗯， 然后很擦，把所有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这样子。然后我把我所有的棉被单全部往床底下塞，就是当作我没有棉被单那种东西。 嗯， 因为真的太脏了。然后就开始丢，然后、哦、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两小时就搞定，可能那些 它是一个逃避并且非常粗糙的整理法。 对，就是、 这不算整理啊，你就是梁咏琪啊，你把所有东西都塞到床底下、啊，然后刘德华找东西就把东西从床底下拿出来，然后你的垃圾就是往外面楼外面丢，这不是整理啊。 就反正，然后因为我屋顶往外丢了，然后我也不想再把它搬进来，因为搬进来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嗯， 我就直接就是垃圾来就全部直接全部丢上去。 你现在跟我们分享说你房间整理好的状态，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吗？还是还有后续？ 对啊，然后房东就来了，房东来他还是非常不满意，他觉得什么你房间怎么会这么乱？嗯，对，嗯，还好，就刚好乱而已。其实他不知道，其实 原本更乱， 已经整理过了。嗯，哎呀。 所以你 现在房间也很臭哎、欸，你房间是不是很臭？ 嗯、还好哎、欸，可是我还蛮知道的是，我房间没有蟑螂，也没有蚂蚁、啊。 可是有猫吐的呕吐物干掉的，踢来踢去。 哦，对啊，没错。 猫砂你会认真清吗？ 会啊，猫砂跟吃过的食物我一定会清掉，因为吃过食物会长蟑螂，那我不能接受。 嗯、 可以乱，但是我不可以长蟑螂。 嗯嗯嗯， 就是吃过食物，我隔天就我不会让放在臭一天。我吃过便当盒。半天之内，我一定让它消失。 你是拿去公司丢吗？ 哎、欸，对，没错，就是上班就丢公司。 哎、欸，对，没错，哎、欸，被发现了啊！我又被发现了、啊。 对，然后我房间基本上不用冰箱，因为你没有冰箱就没有食物，然后就不会长那些奇怪的东西。 那所以零食呢？也不吃 零 食， 就当场开当场吃完了、啊，不然就不要开这样子。 你有女朋友吗？ 要开就把它吃完。哦，没有，没有女朋友。 所以阿浩就是在哎、欸，你住那边住了多久？ 我住5年6年了吧，六年 蛮、哦、久的 耶。哎呀， 那在这期间之内也都没有带女生回家哦？ 没有，没有，对， 所以没有人有机会见识这一切 啊。有啦，之前我不是讲过，之前有个我当兵的时候，有个女兵来我家，就开始动手开始整理 哦。 哎，还记得吗？ 哦，就是我们在说你什么有没有暧昧还是干嘛的？ 哦， 对。可是我就不想让他整理，就是我知道这么乱。 我现在突然明白他想要顺手整理的感觉， 因为他真的受不了。他如果想要住下来， 你如果当初把这个背景交代清楚一点，我们可能会有不同判别。 他如果想要住下来，他如果想要跟你一起睡，他必须要整理，不然那不是人待的地方。 嗯，就当做就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嘛，那种感觉。 好，所以之后那个房东不满意，但是。反正你是一个固定房客，他应该还是会租你吧？ 对啊，他就说啊，你现在都租这么久，而且也没有就是那个不良记录，就是说，哎呀， 那你有跟他讲好说，那可是你拜托你不要挑我房租什么之类的？ 对，我就跟他说，房租我会给你，你不要来收。 嗯， 哎、欸，我一定会准时汇，你放心，就是你不要来收就好了。你来收问困扰。 那你现在就是住在那边10坪大小，然后一个月要租多少钱？ 嗯，5000块。 好便宜哦， 5000块，对啊，5000块， 在哪里呀、啊？ 哦，我在基隆。 哦，哈哈哈哈， 基隆，对，基隆， 哦， 哎，基隆，有5000块，而且我一付就是付大概我半年付一次房租， 嗯， 我一付付半年这样，所以房东也不用担心说我跑掉。 嗯，好哦，感谢你的电话，好， 嗯，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这样子他不算整理好吧？这样不是吧？ 绝对不是。 啦啦啦啦，1:28，0223639955，青春点一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 甜点、 ，yes， 我就是甜点， 我就是甜点 ，yes， 我就是甜点，甜点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 就是玛丽是不是有在那个 FM89.9 也有录节目啊？ FM89.9 什么台中、 哦、宜兰 哦，宜兰哦，哦哦， 89.9不是台中吗？ 啊，89.9是台中啊，宜兰也是啊，北宜产业电台也是89.9啊。 哦， 那个节目是不是叫做蓝洋小点心啊？ 那个 好像是吧？ 那个可能不是我，那个关系可能就像就是马克有个很好朋友叫 Orange， 不是吧？ 是吧？ 那个人是不是叫小马？ 他也不太确定、 啊欸、因为他报名字之后报就是只短的时候会报名字跟报节目名称， 其他都不会。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人的声音越听越熟， 好像哦。 对啊， 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可以去其他电台开节目？ 那不是都是飞碟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弃飞碟的大家？ 屁啦！啊，对， 对， 对， 对。 你们看起来好开心哦。 嗯，没有啊，还好啦，苦中作乐，也不是苦中作乐，给嗨啦，让我们给嗨。 好老哦。 嗯。 好啦，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而已。 好哦，晚安，甜点。 好哦，星期日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害怕有些人如果没有听到一开始的青春点点的话，如果你星期天要来跟我们一起场场搞轰趴的话，欢迎你提早来哦，应该说请你务必提早来哦。 电影是两点开演，不是两点进场，两点就开演了，所以其实你 可能要 一点钟就可以来领票了。 对，至少 然后 一点半就要到。 对，当你越早来就是位置就越好。 嗯，星期天见。 车之力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 不管你活得怎么样，这世界总是超越你想象，认定自己是怎样，就别纵容谁改变你模样。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不过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孤身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艰难，爱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把无际的门打开，把沿途的风景纳入你心海，会有人志同道合，为你澎湃，为你存在。 手抱喜歌手车志力，要用他的歌声温暖每一颗勇敢励志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首次 3D 光雕剧场VR 三六零穿越古今互动手游，伊藤润二策展团队全新力作，文化遗产数位基因重建工程，体验古典文明风华，东方凡尔赛秘境体验大展，12月23日起，华山文创 iBOM 博客来现正热卖中。 Joanna 王若琳最新歌德摇滚专辑。 霸凌之家。献给不怕面对新世界的你，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我是杨丞琳。 嗨，对啊，雷射除毛啊，但是不是？ 那你要先咨询啊。 对，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办法耐得住那个痛，说不定就太痛，根本无法忍受，会不会？ 那个可以敷麻药吧？ 对啊，可以敷麻药，敷完麻药就还是痛哦。敷完麻药不会痛？ 敷完麻药打的时候就不会痛啊？ 哦，是哦， 嗯， 那。大家在做腋下的时候是有敷的吗？ 我到最后耐痛指数很强的时候都不敷麻药，直接来。 哦，所以也可以要求说，拜托拜托，我想要敷麻药。 对，因为有一些真的是非常害怕疼痛的人，他受不了。 对啊，我打下去就是你付了钱以后 打 下去， 就是你去打个什么指，就请他试啪啪两下，看会不会很痛。 可以这样试打的、 哦？我不知道，就凡事都要咨询嘛。 打下去以后叫妈妈怎么办？ 这么老。 SOS， 妈，0223639955，0223639955。37分的青春点点点，你好啊！ 喂，你好， 你好， 马克玛丽好， 你是？ 我是威谦先生。 哎呦，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威谦先生最近又有什么故事呢？ 哦，就是还是在威谦上面打转呢、啊， 还是不要用威谦了？ 不是，我也还是会认识到，就是久久还是会认识到一些女生啊。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从这些女生上发现到说。我好像给人家就是这种比较不够稳重的感觉吧。 哎，为什么你就一定要用 WeChat？ 你不想要试试看其他的交友软体啊？ 其实都有啦，只是我统称 WeChat 的。 哦，好，就是交友软体好，交友软体的女生给你一些你 意见， 怎么样让你觉得不稳重？ 就其实我不太会交女朋友嘛。 嗯， 就是说我去认识女生有一定的那个规则啊，比如说。就先聊赖嘛， 嗯， 然后约出去吃饭， 嗯， 看电影， 嗯， 然后再去远一点的地方， 嗯， 就是要来回要一天两天那种， 那不就出去过夜了吗？ 两天， 那可能不一定两天，可能就是要久一点的时间啊， 一整天， 要一整天的时间，然后最后告白， 啊， 这么快就告白？ 没有，我当然这个时间。长久可能会搭到一两个月啊，或者就是大概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啊。 可是当我有时候女孩子到最后的给我的结果都是那个说我不稳重，对，他们都会说到这个重点。 嗯， 因为我最近认识到一个失婚妈妈， 嗯， 就是离过婚的嘛， 嗯。 哦，因为他的给我的感触是最大，因为他说他想要找男生，就是属于要让他安心啊， 嗯， 稳重点、沉着一点男生啊， 嗯， 然后我就很想很好奇说，要怎么样表现，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个沉着稳重的那种气质啊。 可是我们没有跟你约会过，我们不晓得你在约会过程当中会怎么样啊。 因为我会跟他们聊到的兴趣，可能就是什么，比如说周三动漫夜啊之类的那些， 嗯， 或者是说我的兴趣就是，比如说就是比较不像大人的那种 那种 你说动漫哦， 或者类似啦，就是比如说类似动漫，然后连续剧啊， 嗯， 然后比如说哎，你都不理财哦，那你有没有对什么人生规划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我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不像个大人该做的行为？有时候， 嗯。 但如果当他们问你人生规划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其实我的规划就是存钱啊，就是我比较没有什么理财的那个一方面的想法，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薪水，然后有固定的储蓄，买房买车生小孩这样子啊。 嗯，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但是 听起来 感觉上你还 这个回答没有不稳重啊， 嗯， 这回答还好啊，不错啊，也没到不错，还好啊， 就是 正常， 欸， 基本对， 对啊，就这样。我就觉得是这样。可是对于那个失婚妈妈，她就觉得说这样好像不行哎，欸。 嗯， 我没办法把我的一生 交付给你。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因为？然后是不是因为你赚的不够多？他是不是偷偷在嫌你赚的不够多？ 他因为我可以大方的讲我赚多少了， 好啊好啊， 没有，一个月就50000啊。 嗯， 因为我觉得。以中部不以北部， 嗯， 来讲50000多块当然不算多，但是我不是住北部吧，只是我不太敢讲在哪里啊， 嗯， 只是说我有房也有车，虽然说是要小贷款，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都是很基本的吗？ 所以就 是我觉得 以你现在生活的居住范围，然后你现在赚这个钱， 对对对， 然后你又有房子，其实已经很稳了。 对对对，但是。但我可能没有什么存款是没错啦，因为我都拿出去缴一些贷款啊之类的。 嘿， 但是我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吗？平平稳稳的过不是很好吗？ 嗯，目前听起来蛮不错的，啊。 那你确定他们的不稳重是在指你的储蓄吗？ 还是你？ 我觉得是谈吐吧。 还是你走路走路很驼背或者很外八？ 他们你会抖脚吗？ 抖脚。 他有讲到一点，就是我穿长袖的时候， 嗯， 我。不会折袖子，我都是往上推。 这哪有差？这哪有什么稳重不稳重？这个人 这个太小了啦！ 不是，因为他那天跟我讲说，那，啊，你都不会折衣服哦，你就是妈宝啊！ 啊， 哦，他说为什么你的衣服都臭臭的，不会，你都没有在烫衣服哦，你是妈宝啊！ 嗯， 我会觉得说，然后点餐的时候，那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看电影结束，不是会。我拿那个票券抵那个停车费吗？ 是啊， 我那天就是跟他聊天聊得太开心了，我就把那个票券拿给他，发票没拿我就走了。他就说：“欸，你很急躁哎，欸，你知道可以拿发票吗？票券可以拿回来哎，欸。”他就这样讲啊，我就觉得啊，你讲这些不是都只是小事情吗？ 对啊，小事啊，这些都是小事， 啊。对啊，然后就被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说。难道是我的想法不够大人吗？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可能太在意对方的 shit test， 就是这一些东西呢，他们其实只是在测试你值不值得让他们托付，就测试你的情绪波动会不会被影响到？ 有这回事？ 对，然后 有吗？我是哦。 对，然后其实他们。讲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些外人听起来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小事，你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跟你稳不稳重，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指标这样子，然后他们只是看到了他们觉得有机会刁你的地方他就会刁你，然后是要看你怎么样应对他的这一些出的招，可是没有想到你每一次都真的陷入了那种 被影响 就好，譬如说你忘了拿发票，然后你怎么回复他？说哎，欸，这可以拿发票，你不知道吗？ 没有，我是说啊，很晚啊，我想说不要拖到你的时间啊，因为已经12点多了嘛，赶快载你回家，我就走了。我那时候是跟他这样讲，而且我会觉得说，好像成年人啊，我觉得按正常成年人生活的方式都是，比如说运动， 嘿， 就是理财， 嘿。 或者是比如说看书， hey. 出去就是比如说有很多那种户外活动， hey. 哦，当然我说我的活动可能就是比较 室内 比如说打电脑， hey. 我也承认说我喜欢玩 PS 的游戏， oh. 就是玩游戏看卡通， hey. 然后偶尔出去骑脚踏车， hey. 他就说你都几岁了你还在看卡通， hey. 还在玩电动，你说你难道你都没有在理财储蓄吗？我说储蓄不就是把每个月的钱固定定存到某一个账户里，不是有一个定存吗？定存那个，不是这样就好了吗？他就说就讲一大堆，比较让我觉得我是真的不适合你吗？那些话。然后后来因为我对于这个斯文妈妈我还蛮介意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在意她的过去，但是我觉得我蛮欣赏她，但是出去这几次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他就突然间就这样消失了，对，让我打击很大，因为他听了我的歌都是会有那种像 AKB 那种像那种小女生的感觉，他就觉得说然后你都在听这种歌哦，然后你不知道什么叫魔力红啊之类的， 你不知道什么叫魔力红吗？魔力红、欸、 马上换歌， 我就是喜欢你。 我一瞬间真的找不到魔力红的歌，我一瞬间全部都是可能比较像日本日系动漫的歌，我会觉得说这个只是个人的兴趣，跟什么稳不稳重大不大人好像没有关系吧， 我觉得好像只是不喜欢的那个 对啊，这方面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你喜欢动漫他们不喜欢或是不懂或是看不起动漫，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那这样子会像你们听起来真的不够大人吗？ 听起来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你没有通过他的 shit test。 是啊， 对，就是哇，这开班授课，你等一下汇2万块到我户头。好，就是这些东西呢，他在讲这些东西。你觉得他好像是介意这些点，但他其实不是介意这些点，好吗？就是 真的人都有想那么多、哦 没有，这是他没有想，这是女生内建的潜意识模组， 每个人都 有，你自己都不知道，大部分人都有，大部分都有。 他这样不算是在观察我吧？ 他是在观察你，他是、哦、对，然后所以 可能， 所以刚刚的那一些回复。哦、 可是我觉得回复很 OK 啊， 没有，这些回复都很不 OK， 像发票那个，我可以把你认为的急躁解释成因为太晚了我想急着送你回家。 面对 share test 大忌就是解释，我要的不是你的解释， 那你要什么？ 我要的是为什么又变我是女生，我要的是你如何面对我的 share test， 但是我其实没有要听你的解释。 可是我面对你就是把我想法告诉你啊。 是啊，就是正常人好像会这样想，所以你就会掉进这个小陷阱当中。但实际上你要把这些 share test 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谈话过程。 那刚刚那要怎么变、 就譬如说你说那个发票那件事情， 对啊， 发票那件事情、这小钱啦，就拜托我怎么会在意这些东西， OK OK， 走啊 这样回答很讨厌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种，这是一个，这是往上的一个、然后 而且 往下的还有一个，往下的一个，往下的一个是说 哦你真的是很细心耶，就是我没有你该怎么办或什么之类，就是你就要往就是很油的方向走。 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去吃韩式料理， 嘿， 他我一看到他一坐下就是开始在擦碗筷擦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女生 好棒， 好像还蛮很棒。但是突然点餐的时候，我就说，比如说我想要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国王机，什么什么军人国王机，叫什么国王机， 部队锅， 部队锅。他说你怎么搞错？我们两个人吃不完呢、你点餐要好好去想该怎么点餐呢、你看你来这家餐厅，你都没有先调查过他们什么 好听 什么有名的。 你回复什么？ 我说他不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我会。我调查过，就是部队锅最好吃。 很不错啊！ 我那时候就说，看到想要吃的就点，没有想太多啊，我一样。 我会。今天让你知道哥的食量吓死你。 没错。 Yes, I'm a man. 对 ，I'm a real man. 因为你的回答就是等于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就是回答他那个问题。 我知道了。 他不是要你回答那个问题，而且你回答的方式是那种唯唯诺诺那种。 你打趴对方为最高境界， 就是打趴对方。 干嘛？哎、人跟人交朋友干嘛这样？ 问你们女生啊，为什么这么喜欢 share test 我们？ 我也不知道。 对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 share test 我 们。我 有 test 过你吗？ 你还好啦，因为你已经被我污染成一个男的， 我已经 坏，你已经坏掉了。 而且我学回话干嘛？ 对啊，你学回话干嘛？你应该学学 test 吧？ 对啊，嗯， 好气哦， 就是没通过他想要的 test。 你没有通过他的那个问题，那他要的问题不是要一个回答，他要的问题， 可是威雀先生的个性就不是一个这样，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就是刚好我前几天才在 PTT 的 Catch 版发了一篇，就是在关于怎么样回复 Share Test 的文章。如果你有用 PTT 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一直以为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 这是错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是错的。 好难过、哦， 我可以告诉你是错的，对， 错的。 对， 那我们这 人还是要假一下。 我们这种人该何去何从？ 就是你还是必须要学会如何，这就跟同样一件事情嘛。我今天做出了一个产品，我告诉你说这个产品超级好，世界无敌品质，超级棒。嗯。然后我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超级好，你也需要，你要不要买？ 真的那么好？ 嗯、真的那么好？嗯、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好。 买，你买啊， 买对不 对？ 但是如果我没有告诉你那么好、 啊、 我没有用这么肯定的语气告诉你说就是这么好，我只是说哦我做出来了。 还不 错哦。没有我就 做出来，我就放在那边，我也不讲，我就不讲。这是最真实的产品。谁会买，谁会知道，没有人会知道，行销就是重要。 行销。 对啊。嗯。 那我还有机会挽回吗，你觉得？ 过去就过去了，下一个吧。 所以说，你觉得赖他？ 你如果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你必须要先汇20000到欧马克。 没有，但我他是一个很棒的对象，但是他对你的印象已经成了，所以就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挽回他了。 所以说还要继续当威切先生，对。 Yes。 OK。 世界上， 其实我今天也 是世界上的好女生很多的。 可是你刚好听清楚那个逻辑吗？ 我知道马克想要讲的。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完全演示出我的真实的那个，我一定会露出，在某些事情上面会露出一些。 对，我不是要你 演示， 我不是要掩饰你的真实哦，我是要你学会怎么样通过那个、 那个 test。 对，怎么样通过他们的那个 test？ 到底是什么 test 啊 ？Shit！ Shit test！ Shit test！就是刁、嗯， 就是 刁，说负面的话，批评你，刁你，骂你。 我要回 干嘛？ 我要对应这些话题、就是。 对，你要学会如何 做反应。那有统计大概10个女生有多少女生会有见这个 share test 的模式吗？ 正妹几乎内见。 我有。 我今天受益良多，我觉得。 好，维切尔先生。 好，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比较好的消息再来跟大家聊天。 OK， 期待。 好，谢 谢，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说真的，就是我觉得好多好多人都有同样的心态，就是做产品也是，就是我做出一个很棒的产品，我为什么要行销？就是 像厨师嘛，我的菜就是好吃啊， 大家就是会来吃啊。没有，你不告诉人家，人家不会知道的。劲歌金曲，绝不妥协，唯有崩乔飞。These four walls have got a story to tell. Baptized in a muddy river, not a wishing well. Outside the sky is cold black, the streets are on fire, the picture windows cracked.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My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don't f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No wrecking ball could knock it down.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higher ground. 大胆宣言，全球以异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生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生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12月3号，徐清源的生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立， 曾拥有大舞台，爱却又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可不可以去学一些怎么样当一个女生的课程回来教我，不要再教我怎么当一个男性了。我不是要往那个路线走 啊，而且就是加上你现在遇到越来越多张立东啊、大根啊，你跟他们混在一起混越久， 我觉得他们话术其实也都蛮强， 他们话术都很强。 对， 对啊，可是你跟他们就是你跟他们混久了，你就越来越像个男生，因为他们也不会把你当女生对待、啊、 那怎么办？ 你需要交一些女性的朋友。1:56，我是马克， 她是女孩玛丽， 她是目前还是广播界女神玛丽，也许再过2年，她就是广播界男神喽。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我们明天见， 拜 拜。 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直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UFO 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飞碟联播网。